过是在这个五分钟的时间找一个相对私密的一个空间把衣服换下来而已、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一个问题，是一个意识的问题、嗯、不能因为说这个单位没有给我提供更衣间然后我就不换衣服然后我就穿着这身工服上下班，那你势必会引起像刚才他自己讲到的、 嗯、 就是可能因为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行为的不规范而影响到公司的形象、 嗯、 甚至可能产生舆情，如果这个行为举止被扩大的比较大的情况下、 嗯、 那马上就是随手拍就能给你上了新闻、嗯、然后在微信广泛传播，这就形成一个大的舆情隐患了。 嗯， 嗯， 这就坏了，公司领导会找你事儿的。 是啊、嗯、是啊。 那一般情况下大家会在办公室选择换衣服吗？关老师，就是你们会有同事比如说我会带着自己比较轻松的衣服去，然后到了办公室再换职业装，或者是我穿的比较职业在上班，比如说我晚上出去工作结束了有其他的应酬或有朋友聚会就换成比较轻松的衣服。嗯 嗯，会的。我曾经见过我们单位的一个小伙子，他因为是一个自行车运动爱好者，他每天早上起来会骑自己价格不菲的一个自行车去上班、 嗯、 那我们知道啊，北京的这个天气啊，如果赶到夏季的时候可能是会出汗的、 嗯、 那么这个他到单位以后，我说你穿成这样你一会儿怎么上班啊，他说我那个单位那个衣柜里头有一套西装的、 哦， 那我就听了以后，我觉得这小伙子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 嗯、 啊。其实我们单位因为这种工作性质，可能会经常有这个供应商或者是合作者、分包商这个业主突然来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当时这个给新生做培训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过，比较保险的做法是你单位的柜子里头放一套西装。 嗯嗯、 那即便是你今天穿的衣服稍微随便了一点。 嗯， 那当有客户来访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把自己这个打扮成一个适合商务谈判、 嗯、 适合这个接待来访者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 啊，这样就比较安全。 嗯 嗯， 对，一般单位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 嗯、 哪怕你把它放到你脚底下的一个箱子里、 嗯、 有这个意识、 嗯、 这其实说到底的话很多时候是职场新人没有这种意识。 嗯 啊， 嗯，你知道我的办公室有很多备用的衣服， 嗯， 因为我经常会穿得很邋遢嘛，我会放两条裙子，比较正式的或者是比较轻松的，然后配比较百搭的高跟鞋也会放在办公室里， 嗯， 那比如说车上也会放高跟鞋， 是的， 就是备用，找地方换一下就行了。 对对对对对。 那咱们今天呢也是听了四位职场新人在职场上面着装的一些小小的苦恼和问题哈，咱们最后吧也请两位老师从公司的管理者的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公司管理者会不会对职场新人的着装有什么样的要求，或者他们希望职场新人做什么样的职场穿搭呢，怎么穿才不会错呢？陈老师， 因为我这边是一个职业形象的这个服务公司、 嗯、 本身呢做服务做教育，所以呢我们也招了很多90后的新人、 嗯、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希望带每一个新人能够出席一些场合，让他们在工作当中能够尽快的长见识，然后能够去承担他的岗位的工作、 嗯、 但是我也不回避的说我会挑选穿着比较得体的带出去。 嗯 啊， 有面儿的嘛，是吧？ 嗯，这个不是我有面儿，而是当我把他带出去的时候，那么到了一个社交的场合，别人搭不搭理他的问题。 嗯，有道理。 那我如果带他出去，别人不搭理他，那我带他出去干啥？ 嗯嗯。的确是，也是给自己的一个工作一个敲门砖吧。 对，当我把这些小白带出去的时候，别人并不知道我们公司是干啥的、 嗯、 但是呢只知道这个人很年轻，然后穿着又很得体、 嗯、 诶，大家就会主动找上来跟他聊天、 嗯、 最近我带了一个小白出去就效果很明显、 嗯、 啊，效果非常就是因为 比较得体是吗？ 他穿着的比较得体，因为我是去一个启动仪式、 啊、 这个启动仪式呢都是一些媒体人还有一些行业的大咖去的、 啊、 那他在里边实际上很年轻了 啊 那这个他是先到的，我是后到的、 嗯、 结果呢到了后半场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找上来、 嗯、 找我，他说你就是陈老师吗、 嗯、 然后我说是啊，他说那个我今天在这个启动仪式上通过两个年轻人都说出了你的名字，所以的话我必须要认识你、 wow. 然后呢他说这个是谁，我说这是我的助理、我先见到的他，他说我是陈老师的助理，后来我又见了你的一个学生，他也在说陈老师、所以呢我认定必须要见见你 教出都是这么得体的人是不是，所以必须见见您。 对，他在年轻、在这种场合里边能够从年轻人的这个角度上，这个大家愿意去跟他讲话、